瑞典驻朝临时代办14号以领事的身份会面了加拿大公民林贤珠。林贤珠干出反朝敌对行为，在2015年12月依法受罚，正在服刑。林贤珠告诉了自己的健康状态，还嘱托向加拿大政府转告他，请求政府做出积极努力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瑞典驻朝大使馆是负责在朝鲜向加拿大公民提供领事保护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人道主义精神来实现他们以领事的身份会面林贤珠。